千秋不复返，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吹浪花，这沙滚滚，水皱皱，笑着浪花，贪欢一晚，飞到哪里已静像埋葬。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，千雪片也未绝望，烟花马走，风雪杀西去正狂，凭这两眼雨白未或千秋不复返，天阔阔，雪漫漫，风吹浪花，这沙滚滚，水皱皱，笑着浪花，贪欢一晚，飞到哪里已静像埋葬。 山可以，寺来永不移。